完成年计划。上海2017年首次车牌拍卖十四日结束，当天共有232,101人参与竞拍，比上月增加12,219人，中标率为5.3%，这相当于100人中仅有5人可以拍中沪牌，车牌平均成交价延续去年的上涨态势，达到87,685元人民币。中国证监会近日核准了10家企业的首发申请，这10家企业筹资总额不超过41亿元。10家企业当中有5家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家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拟在创业板上市的4家。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儿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全金买10克送1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我那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份，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假装你不曾亲吻他的脸，假装你不曾靠在他的肩，假装你不曾赞美他的眼，假装你不曾记得他鼻子的弧线。虽然躺在我身边，虽然你现在只对我想念，虽然你现在说爱我不变，但为何你只抽他习惯的香烟？

情爱里一个盲射的崭新时空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偷偷的偷偷的想你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想如果可以把忙碌当成一种幸福在时光的远去当中淡漠痛苦的侵蚀那该有多好如果可以把奔波当成一种快乐在繁琐的重复当中去感受生活的真实那该有多好又如果可以把疲惫当成一种享受在心意的透支当中忘却精神的空虚应该也会很好吧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变得轻松简单很多但愿你可以做到 一天爱情都给我新的力量它用魔鬼的手段和天使的翅膀不管我到任何地方流浪也会想有个人栖息我的胸膛温柔的滋味终生难忘它像春天轻轻地吻上我的脸庞就算你让世界变得荒凉我也不后悔为你坠入情网这里有一扇窗求爱求幸福求阳光不是我的就该遗忘是我的怎么能不想我这里有一扇窗求爱求幸福求阳光不是我的说不了话是我的就会把我放在心 往事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爱得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试着想占你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解脱了所有围炉，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无度。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解脱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如土。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半点天若有情。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阴历腊月19。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到夜间霾，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8度，廊坊霾轻度污染2度到-6度，首都北京霾2度到-5度，近邻天津霾轻度污染2度到-2度。以上天气资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三河继续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今天是16号，双号车可以出行。首都北京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继续来关注春运的话题。今年铁路春运1月13号开始，到2月21号结束，为期40天。因学生流、务工流叠加，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铁路部门工作人员说呀，购买车票有3次捡漏的机会：一是起售45分钟后，如果部分抢票网民未及时支付，票员将返回票仓；二是开车前15天是退票的高峰期；三是在开车前的48小时和24小时也是捡漏的好机会。售票系统往往会放出部分剩余的车票。另外呀，晚上10点到11点是退票的高峰，也可在这个时间段捡漏。买票时还有一个窍门是跳站购买，也就是说旅客从出发城市的前1-2个车站买起，然后在本站上车，避开热门车站，这样可以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好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下个半点再会。

幸福离我们很近，不过一杯戒指的距离。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心起，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耶耶，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心起，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 这个世界当中人来人往，我们都在各自的轨迹当中忙碌着，至于遇见或者是擦肩，遇到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愿意懂你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指望所有的人都会懂你，人生呢本来就不完美，无法得到的就不要去强求，缘聚缘散都是定数，我们又何必太过为难自己，徒增悲伤呢？你说呢？ 寂寞让人彷徨，让人慌张，我不怕，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新的形状放在手上，放逐它，我靠在你身旁，将眼泪都释放，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受伤，你的温暖是一扇窗，从天空都降下了希望。爱疯一样，我最爱的人，在这个黎明时分，你抵得我恨，它洗尽所有的泪痕，我的灵魂。爱疯一样，我最爱的人，一辈子不敢转身，生长在抚平所有的伤痕，留下你的风铃。

说当中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就是一出没有排练的电视剧，没有假设，现在马上变成过去，再也回不了头，做好自己，不为人生留下任何的遗憾，让路上开满鲜花，这一切都需要自己用心去浇灌。其实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如何度过，对不对？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钻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避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很勉强，胡思乱想越陷越迷惘。正思念也迟到，带真心去流浪，也离家没有爱的地方，没有期待就不怕迷失了方向，再也无需过度牵肠。正思念的翅膀带过过去流浪，找一个叫寂寞的天堂，卸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再也不必暗自神伤，我再也不用苦苦闪躲 去流浪，找一个叫寂寞。 在街头吹吹风，好想找机会到国外走走，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在忙什么，选梦想或工作，爱或自由，选择越多越迷惑，害怕自己已被掏空。人生是应该温柔，还是该独立靠自己行走？世界对我们的期待那么多，不管坚强能够维持多久，总有疲惫的时候，可不可以允许脆弱？每次遇见压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勉强自己是幸福的，每次浮现了渴望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这都是该改变的时候。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市大力推进全域创建，全面提升村间面貌，改善人居环境，倾力打造环境美、产业美、精神美、生态美的新农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我市根据群众意愿和村庄基础情况，从村情实际出发，科学确定建设项目，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在突出传统风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科学设计、适度超前地搞好美丽乡村规划设计，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完善农村卫生保洁长效机制，健全村集体主导、保洁员负责、农户分区包干的常态保洁机制，逐步实现村庄的自我管理。全市连片打造沿干线村街99个，按照一条干道的沿线一个创建风格，统一规划施工，形成三河农村独有的视觉冲击力。在重点打造省级重点美丽乡村连片整治干线村街的同时，我市加大全域创建美丽乡村的力度。2016年，全市安排财政资金2.3亿元用于全域美丽乡村创建工作。通过此项资金的投入，村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中国长城书画院主办，中国长城书画院三河写生创作基地、三河市丽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丹青三河2017迎新春中国画家提名展在市文化中心开展。此次画展汇集了全国60位画家的近100件中国画作品，题材丰富，格调高雅，学术性强，体现了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艺术风貌。每一幅作品或潇洒飘逸，或厚重朴拙，或龙飞凤舞，或意境神怡，展现出国画的深厚文化底蕴和迷人魅力。画展上，画家们还向我市的环卫工人代表赠送了春联，传递出对环卫工人的浓浓新春祝福。随着中小学生陆续参加完期末考试，学生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寒假。对于绝大部分小朋友来说，放假了一定要玩个痛痛快快，学习可以靠边站了， 只要按时完成老师们布置的假期作业，剩下将会有大把的时间自己安排，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跟家长们到处逛逛，无疑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小朋友们高兴了，可家长们却忙坏了。当然，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假期学生活动期间，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适时有度地开展积极健康的活动。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胃部不适需选对药。胃突然不舒服，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找点胃药。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没有选对药物，不但无法缓解症状，还可能使难受的时间延长。烧心、胃痛用打洗，吃得太辣会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烧心、胃灼热、疼痛等症状，这时最好选择能中和胃酸的药物，常见的如铝碳酸镁，也就是打洗、碳酸钙、氢氧化铝等。胃胀痛服马丁啉，一吃就饱，饭后腹胀、恶心、爱打嗝，还时常便秘，很可能是胃肠动力不足惹的祸，这时需要服用能增加胃肠蠕动的药物，如多潘利酮，也就是马丁啉、莫沙比利等。胃痛呕吐吃滇茄片，饮食不卫生，冷热刺激大，生气紧张等都会引起胃痉挛，表现为上腹部绞痛，有时合并呕吐，可及时服用滇茄片缓解胃部痉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1033温馨提示，近日据热心人士反映，有不法分子冒充热力公司职工上门收取供热费用，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除两处定点收费外，绝无入户收费。此外，我公司未做出任何有关取暖费优惠的承诺，提醒您不要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望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同时，为了彻底根除各种盗暖行为，目前三河市热力总公司正联合市公安、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采取拉网式排查，对窃暖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望有窃暖行为者尽快停止不当行为。 全新迷载的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或致电0316-3725-888。 刻着轻柔的旋律，静缓的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从陌生到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喜欢一半聋半哑的爱情，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五官耳朵眼睛，这梦见的森林里四下无人除了你。我不管别人怎么定义现实里的爱情，我相信我的梦境揭露的讯息，习惯了用孤独的表情阻止别人靠近，却不怕被你发现我脆弱的心，渴望的心。 个人的森林，把体温交换成共同的记忆。世界很远，心很近。

只是失望，只能不曾说出来，关系已不在，眼泪还没掉下来，已经忘了分开，就像一碗热汤的关怀，不可能此生懈怠。 不知道广西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说一说你最讨厌别人的哪些不文明行为，你会如何去制止？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最讨厌别人的哪些不文明行为，你会如何去制止呢？ 不要再想我，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从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不靠近，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痛痛都抛弃，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经受，要把你忘记，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才将它统统感知，受伤的心灵飞，让它随风去，让它不靠近，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弃，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避开热门车站，这样可以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好了，感谢收听天热有情，下个半点再会。 国驶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获22项价值5万余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国驶智达奔驰0316-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最讨厌别人的哪些不文明行为，你会如何去制止。这时候看到可可说，说脏话说粗话乱鸣喇叭的人都好讨厌。还有看到525的二米说，最讨厌是在公共场合脱鞋子，那个味道，天哪。不过我说话嗓门很大，有时候在外面不自觉的嗓门都提上去了，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呢，我也会很不好意思，我想别人可能也会很讨厌我吧。有时候确实是在公众场合呢，比如说像公交车上哈，如果听到别人很大声的去说电话，而且是一聊聊上好长时间的那种，确实好像还挺讨人厌的。所以是提醒广播前的你，以后呢在公众场合尽量注意自己的嗓门声音大小。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的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抓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舍得你欣赏。情人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人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最讨厌别人的什么样的不文明的行为，你会如何去制止。这时候看到想念你的人说，我最讨厌别人随地吐痰，乱扔果皮包装袋，因为我是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吐痰哈，因为我们这个分泌物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细菌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播，所以呢，平时在公众场合还是应该要减少随地吐痰，还有像这个乱扔果皮包装袋等等，你要想想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多大的工作量，你说呢？

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吗？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所以说你最讨厌别人什么样的不文明的行为。这时候看到世月说，孙伟你知道吗，在我很烦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在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也许听了你的广播心里好受多了，即使再难受再想哭我都会坚持的。谢谢你对孙伟节目的支持，孙伟能够在电波当中给你带去一点点正能量，哪怕真的只是一点点的话，那么我也心满意足了。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明天见喽。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心肝。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情感。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爱。